你。 等着你，

从分辨，仿佛时间不曾走远，停在那一天，那个凌乱的夜，你双手慢慢撑着。 曾放手比不上你 在你身后。 Feel so bad all day, all day and night. Need you here with me to make things right. 穿一件蓝色衣服，家的幸福怎会到今天这样混乱的地步？ Yeah, yeah. 爸爸的嘴说我的感觉像飞机，穿越我的快乐外部的渐渐来回，你把我和我忘了东西，伤害我的成本对自己不能让我觉得有点难过，是不是因为要你陪我走完每一场游戏，让我不敢放任 这一切啊。